第五课，我只有一支毛笔。生词： 太太、先生、儿子、男的、孩子、女的、女儿、词典、东西、毛笔字、小人书、小说、杂志、 大学、学校、小学、中学、外国、 地、男、女、 百、零、千、 多少、几、几、两、 本、个、位、知、 告诉、请、送、知道、 不错、行、 还、就、真、止、醉、 对不起。